好，继续入关西之旅， 即系东讲西，讲翻去另一边啦。 系啦，中国地区，即系 其实攻咗几多之前，基道城都可以讲下嘅。其实即系啱啱差唔多到边皮， 边皮啦。关西 即系仲系兵库县嘅神户，神户同一个 京阪城嘅 县 嘅京阪城嘅最边啦。即系再远去关西就已经去到叫中国地区嘅，但系京一般嚟讲，基道城就仲算系。 系啊，仲系兵库入边嘅。 因为你如果你坐快速列车嘅话，由新大阪去基隆， 新快速系去到基隆市嘅， 三零四十分钟啫嘛。 吓， 唔算。就如果坐快速车就一个钟。 你要保证快，咪双流新干线咯。 就三分钟。如果你一般快车都四十零分钟嘅啫嘛。 系啊，你新快速飞得好紧要。 唔系好快，唔系好远嘅啫。其实，以新干线速度嗰个距离啊，你唔即系好难。 新干线都系个零钟啫嘛，我记得好似。 新干线就三十分钟，但如果你一般快速车一个钟。 好奇得， 當然啦，即係我自己今次我喺基隆馬拉松，我自己計緊啲旅程。仲有一日我由基隆翻新大阪，坐快速車嘅話係一個鐘，咁唔好遠啫，一個鐘就。而喺日本嚟講，距離講一個鐘係好短距離。 嚇， 基隆市咧就係基隆城噶啦，八號城，十本十二個現存天守，即係。在未拆，即系保留江户年代嘅， 冇被炸，真系完全整整摆，即系真系嗰阵时个样吓，冇 lift 架，放心啦，自己爬上去啊， 系 啊，你都见到大阪城啦，名古屋城嗰啲 啊， 你就觉得系啊， 因为嗰啲叫钢铁天桥，就基本上系外面 系重建嘅嘛，其实 外面系即系外面似里面已经系变咗石屎建筑噶嘛， 系啊， 因为始终你就系麻烦就系、是、日本啲建筑条例咧，如果木造建筑嘅话咧，你新现代建条例，你重现日本建筑咧。古地建筑咧好麻烦， 系噶， 又例如话好似 你啲消防都麻烦啦，冇话啦。佢啲消防都系尽量减少对原本个样嘅影响。 最典型嘅例子就系重建咗嘅商管放行所，即系五棱角里面啊，商管放行所。而家商管放行所其实得圆形嘅，大约系一半佢，一半都冇嘅，三分一嘅啫。因为佢如果要重做成个商管放行所嘅话咧，会消防条例有麻烦。太大，木造建筑太大，但因为佢而家商管防所系全木造啊嘛，你做完全嗰个咁大嘅话咧，建消防条例就好 Q 麻烦，所以佢算啦，唔好烦啦，做翻三分一算数啦，反正都系 其实 都 噶啦， 即系你都要 嗰时嗰时边又系咯，即系 同埋嗰年代嗰年代冇消防条例之余咧，同埋嗰年代真系实用噶嘛，你而家佢见咗只不过 系即系嗰阵时即系最好用嘅木都系木材，都系咯。啲大即係嗰條幾多長幾多米長啊？古珠六層嗰兩條柱， 嗰年代唔同啊嘛。即係而家你基隆城咁樣，你而家木造建築，如果而家年代邊度做到啫？ 係啊。 但你話嗰年代你冇消防條例一樣嘢噶嘛？係 啊。 基隆城唔使講噶啦， 必去 一必去嘅。你去基隆城，你唔去基隆，唔去基隆城 最大嗰個嚟 啊嘛。哇！亦都唔遠，由基隆站直行出去就係啦。 行过去又得，你坐巴士去又得， 十零分钟到啫嘛，行路都系、啊，因为我自己急、啊，我前两日收到基隆马拉松嗰个选手证，佢嗰、那个选手登记处就喺基隆城下面， 喺北口十零分钟，喺北口直望，其实望到， 望到 直路嚟嘅，基本上 望到啊，正系嗰、那个基隆站，佢真系设计最正就系佢你出闸北口一望就成个基隆城个天守、白色天守， 系啊，你。其实基隆城，但系讲白色天守，除咗嗰个天守之外，其实侧边有个西苑迹都可以，都值得行嘅。 好啊，其实好大啊，佢真系好， 其实好大啊，即系你就算成个本身都够你行两个钟， 系两三个钟，唔系麻烦，就算你走马看花都起码三四个钟。 系啊系啊， 如果你慢慢行嘅话咧，起码大半日。 系啊，差唔多。同埋隔篱有个咩好古园咧？ 系啊 系啊，如果你中意睇睇啲园艺嗰啲，系啊。 不过其实主要都系行，都系去基隆城嘅啫。咁又唔使讲噶啦，去到抽型部机嘅啫，不过抽到嘢，已抽到冇乜意思啦。 抽错嘢啦，边部机抽咗只印度神，唔知点解我都唔明。 我唔知啊，我就 我都唔明啊， 因为抽歪咗呢个问题啦。 系咯，点会喺基督城抽印度神嘅？我唔明嘅， 唔知，唔好问我。你唔抽其他飞唔算好咯。 基路城你要去到基路天守阁里面最最顶嗰个天守阁上面嗰个阁仔先系基路啊， 我就系我喺高层抽嘅， 我系电报神社啊嘛。 上面仲有个阁楼，中嘅阁楼 啊 嘛。 冇啊， 冇人入到去噶，我入唔到去，所以 我玩啦嗰个人， 我俾嘅唔俾入啦。 嗰个真系咯，即系 武藏喺嗰度噶嘛，武藏遇到系 匿埋入边， 上面再顶噶。 哈哈， 电报神社啊嘛， 系 得啦，咁咧。基隆城就主，跟住好啦，跟住就坐，跟住已经就 离开 基隆城，去西咧就已经就去到江山城。江山市咧就系嗰阵时咧就系、是、嗰阵时嗰个咩 先咩园咧？死 后乐园， 后乐园唔系东京嗰个啊？ 又系三大又咩咯？ 三大后乐园，通常就系日本三大后乐园。 后乐园仲有一个喺水户嘅，水户嗰个叫 唔知咗咩园？ 几多园嘅？ 总之我水户嗰个未去过，但系后乐园、兼乐园都去过。 下乐园几多？下乐园 后乐园 嗰个街咗个 金山市后乐园，其实靓过兼乐园嘅，我觉得 吓 感觉上靓，系我只个人 觉得。反而嗰后乐园好过兼乐园， 系啊，好过靓兼乐园。 O K 啊，就江山市咧就出桃太郎故居，桃太郎桃太传说起点。 可惜冇呢个桃太乐园咯，我都系嗰句。 我因为好多年，我以前成日讲个笑，好多年前我曾经喺江山市住咗晚，就系啲青年社嘅 吓， 系行嗰啲好古老商店街，而家古商店街仲喺度添啊！我嗰次行去江山市经嗰条商街，好似仲喺度，即系冇点变喎。嗰下先好嘢，廿年啦，大佬。我读书僆仔嗰时，读书到而家，之前早几年，而家我成阿叔个年纪，去到哇，冇乜点变，依然即系依然 keep 到嗰、那个即系我唔想用话佢好古老啦，即系佢维持到嗰个风味， 嗰个风味啦，咁讲啦。 啲江山市其实相比佢啲有几个啲古城又好麻烦，即系咩云顶之城啊，天空之城嗰个咧。 哦，咩日本嘅马比丘啊呢、這个？ 哇，嗰、那个麻烦啦！一来唔系成，一来唔系要行穿个有云雾喺个城嘅时候咧，一年得嗰两三个月嘅啫。同埋嗰条交通非常唔方便，所以基本上我唔会推荐人去嗰个城嘅，我自己未去过。之后中意行古城都唔中意。 竹田城迹。 哇，嗰、那个 系啊，但系嗰个喺基路嗰边上嘅， 好麻烦啊！嗰、那个城 系啊，即系啲江山就远咗少少个调翻转，系啦、 啊。而江山城咧，通常就去点样去江山城就系、是、 隔篱啫嘛，又系同基路园个情况一样啫嘛。 江山城就冇行嘅 吓，顺便啫，顺路啫， 顺路啫。通常去完基路，去完学完啦，通常咧去江山咧，主要重点就咩？四国 吓系啊，四国嘅中转站啦， 系啊，四国中转站转去高松 系啊。 四角就麻烦嘅，四角你冇去四角嘅，小叶你冇去过四角？ 我去过四角噶，不过一小段，阵间后话点解？ 我就2012年就去， 我去过噶，其实 我2012年咧就去过四角啦。 唔系啊，嗰条路啊，另一条路啊，有三条路噶嘛，去四角。 四角嗱，四角咧搬完咗三条路啦，最大 荣石咯， 荣石 最近嗰条 系咯。 跟住依家我哋讲嘅濑户桥大桥， 即系坐船啦，仲有坐船去到一岛 到宝波海道咯，即系美道嗰条咯， 系咯，三条路线咯。 吓， 我自己就通常就走濑户内海濑户大桥嘅， 系 就中濑户内海而家去到高松， 系啊。 嗱，四角咧，我而家讲嘅就四角篇啦，四角就比四角外传啦，一四角其实就好交叉唔方便，就系、是、四角冇一个叫中间城市，即系冇一个核心城市嘅。 其实个个都咁上下差唔多。 四角咧系一个 你要讲咪高松或者呢、這个叫乜金字咯。 嗱，四角嘅中心点就系金都比罗宫，大佬啊，嗰度系乜鬼都冇嘅。 系啊， 问你冇啊，因为嗰度系 真系一个点啊，真系 观光点，完全 相对嘅乡郊嘅地方嚟嘅。 金都比羅宮係一定要去，但係嗰個觀光點就冇乜住宿嘅，你都正常講唔會住喺嗰度嘅。所以我就住首先住高松，然後喺高松就嗰我一年咧就掉一年掉低咗行李之後喺高松之後咧就去咗金都比羅宮，行成千級樓梯上去到山頂，一個好有名嘅成千級成八百幾級樓梯，仲要八百幾級樓梯唔包，係只去到主殿啫，主殿上面仲有行嘅，嗰度我冇行啦，但我嗰時 收行嘅啫係， 嗰時體力唔好。咁我就唔好挑战 咩咯，即系食乌冬咯，系嘛 吓， 炸完乌冬咯， 系咯。跟住之后，跟住金都比罗宫之后咧，就去咗高知啊，龙马故乡呢、這个就高知同四万十村，四万十村又系 四万十村嗰度有个咩？好似有个海洋堂嘅展馆噶嘛， 系啊，同埋四万十村有风景好靓嘅，系乡即系你想睇去日本乡嘅乡郊风情咧，四万十村几靓嘅， 系啊。即系难去就咩咯，相对地冇多发展，咁咪靓咯。 系啦，跟住咧就跟住咧就转去另一边啦，好乸远嘅，即系一个点去一个点三个钟嘅，顶佢个肺。 系噶，好高坡度嘅， 跟住就得到。 哦，呢、這个阿波木啊， 系啦，同埋名门船坡。 咦，系得到有冇去？有冇经过回头河道换口啊？ 哇！得到咧就去名门船坡啦。 系 就系、是、名门大桥嗰个睇船坡，因为又一边去，因为名门 大路嗰边咯，系 大路嗰边咯， 吓。 其实嗰度系必去嘅，同埋咧，佢咧就一条桥，咁嗰条因为个观光桥咧就佢喺玻璃地板俾你喺睇下面船窝，但虽然明知道嗰边玻璃地板系好实净，但系你踩上嚟个镜，你惊噶， 有心理 心理惊噶你，但因为你可唔可以又几透明咧？睇到下面船窝咧，你惊嘅其实系，我系从来唔，喂，好踩上去我已经好小心踩落去嘅。 啊，咁即系你差唔多咯，你讲。 跟住咧就好啦，跟住仲埋仲咗埋啦，跟住就去到崇山。 崇山系啊， 崇山咧就纯粹就浸温泉嘅。 外环市崇山， 崇山就住温泉乡嚟嘅。 咁我讲点解我去咗四角啦？咁话说咧，我上次去美道，去踩单车嗰条有条叫岛波海道嘅岛并海道啊，正确嚟讲就咁，基本上单车圣地嚟噶啦，即系可以佢有条单车路可以，即系点样讲啊？单车引路啦，因为佢有啲路段都要同车路共享嘅，但系咧正嘅地方就系话咧，佢喺桥嗰度咧侧边有条单车，即系黐咗条单车路嘅。咁可以俾架單車自己行，可以其實穿過幾條橋咁樣嘅。咁可以望曬周圍啲島嘅啲風景啊，啲風光嗰啲咁樣嘅。咁咧神奇嘅地方就係咧，其實咧島並海道咧，其實分啱啱就係呢個本州同四角每人佔一半嘅。咁我上次踩咧就踩到啱啱入咗四角嘅境內，嗰個叫大三島嘅地方。係啦，即係啱經過多多樂橋。所以点解我话我去过四角踩到边尾咧，就咁解。我就啱啱穿过咗港岛园，入咗去呢、這个外环园。咁外环到四角啊嘛，咁我都算四角啦。虽然我去最尾都去到金字嘅，比较可惜就系、是，即系其实嗰条岛尾海道咧，全长75公里，咁就我踩咗40公里到就折返转头。咁就去翻之前个岛， 即系嗰度其实踩单车系单车游嘅啫，啲 系啊， 指定之指咁咪 系啊，即系一嗰度有租车，即系你冇车唔紧要，嗰度有啲专即系租车 店咯， 系啊，即系净系嗰度好应该市营租车店嚟嘅。咁如果你想买啲即系租啲好嘅，可以去呢个捷安特嘅，隔篱有间捷安特嘅专门店，可以俾你用相对即系一个高少少价钱，可以俾你租啲靓嘅铲车啊，嗰啲咁样嘅。 因为嗰套系即系好似嗰套讲单车嗰套嗰漫画咧， 长期美 都有讲、啊、有一段路线嘅。 其中一个明星嘅咯，另一边咪咩咯？喺伊豆半岛咯。系啊， 嗱啲好常去嘅单车，所以叫单车指官有咩路线 啊？翻车指定，即系如果你去日本，你都要踩单车、那個。 经典路线嚟嘅， 都要去点样去一次？ 经典路线嚟嘅，依系 吓 嗱，嗰度好多单旅馆咧，俾单车游嘅旅馆。 系啊，即系如果你唔想去美道，可以金字咁样出发都得嘅，都一样玩到嘅。 吓、啊，系崇山咧就嗱，讲埋崇山就，崇山咧就系一个好出名温泉区嚟嘅。我嗰次去嗰度浸温泉就，佢就唔系室内，佢就唔系露天温泉，就好嗰日嗰日归温泉啊，即系净系浸温泉冇住嘅。 咁咪好咯，即系唔使专登嗰度。 佢喺间室内温泉室一个石大石室就好古色古啦。咁冲完之后坐喺个大厅嗰度，即系宴会大厅度，跟住一路吹住风，跟住喺度饮住佢旅馆俾你个温泉嗰间温泉俾你嗰啲茶点啊咁样，好有 feel 嘅，系即系佢就真系有 feel 啦。 咁通常如果你要去即系正宗温泉，都通常都要去啲远啊隔少地方。 同埋嗰间温泉因为古色古香啊， 系啊， 因为有啲温泉有啲所谓日归温泉咧，其实即系去即系来回温泉，净系浸温泉冇其他嘢，同埋有啲嘢咩食啊？ 咁佢变咗好似热水煲温泉咁样，咁啊争少少咯。 因为我北海道定山溪温泉嗰啲咧，佢就系、是、现代化温泉嚟嘅，即系佢喺现代化结束噶啦，就露天温泉。咁嗰啲冇比较冇，嗰啲就你冇要求个 feel 啦。但系崇山市嗰几个温泉咧，系真系写木造建筑嗰种温泉嚟嘅，因为有100-200年历史嗰啲温泉咧。 我见都唔都要去都唔系好方便，我都 唔系嗰度相对算容易噶啦，即系比其他温泉都嚟讲。 因为我见到啲铁路都稀疏啊，叫做 稀疏噶。 系崇山市入边定系远少少？ 崇山市入边嘅温泉 都几好， 算近噶， 算好喎。有入通常嚟。 喺崇山市，崇山城 喺山上边， 喺崇山城以东北位置嘅位置嘅， 系咯， 同埋佢有铁路站行10多分钟到嘅， 系、 啊、算系好方便交通， 方便都谂唔到喎，即系 同其他温泉都嚟讲系好方便噶啦。 啲温泉喺山中间或者喺啲好远嘅海边嘅， 系啊，同埋崇山城系就系、是、几好嘅，因为佢虽然话拆咗，但系起码又好崇山城都最叫现存天守，崇山城都系冇记错就。都话算啦，唔知有冇记错啦，你理佢啦。 O K 啦， 咁好啦，我又离开咗其实即系冇行四角，翻去江沙市。 江沙市咯， 跟住就一下，嗰日行港岛啦。 港岛咯，港岛好大镬啦。 港岛咧， 烧到嘢行，我同你讲。 港岛咧 就好散啦，真系。 港岛散嘅，港岛北嗱，港岛似啦，味道 啦。先讲个味道啦。 系讲味道，味道先。你啱先味道。 人龙嘅景嘅取景地都系圣地嚟嘅。 人龙圣地 系啦，即系呢个千光子诶，佢咩嗰间就嗰个叫咩女，我唔知点叫，因为我冇玩啦，我就知道即系嗰间酒吧都系喺嗰个街度参考翻出嚟做，同埋咩咯，即系喺游戏里边出嗰边应该讲咩咯，街道咯。 嗯， 即系可以俾车过对面岛嗰个码头咯。 嗯，吓、啊，去人龙多，人龙啲宣合作宣传多唔多啊？你去嗰时仲 算少咗，其实最最明显系嗰间咩咯，嗰间卖布店嗰间咯，咩猫叫咩啊？唔记得咗名嗰度，阵间我抄下先。 因为 啱啱喺个站隔篱冇几远嘅啫， 我今次冇去咗美道市，因为我去嗰日咧，因为马拉松之前一日，我唔想去咗咁偏僻地方啦、 啊。 我冇去咗美道市。 相对嚟讲系真系静嘅。如果你唔系专登去走去铲车嘅话，基本上都冇乜理由去到嗰个位置。 美道始终系比较冷门啲、啊，即系佢唔系大，未港岛市啊嘛。 离好远，港岛离好远啦，最远嗰位嚟嘅，其实基本上差唔，你再隔过少少已经系咩咯？已经系 独气岛系咪都系港岛区个附近嘅？ 独气岛近美道嗰边嘅。点样讲咧？嗱，咁样嘅，佢港岛一边，你坐新港线嘅话咧，有穿过东港岛，跟住去到一个叫三元嘅地方，三元再过咧就到美道，美道就差唔多边皮咁滞噶啦。吓、啊，咁美道即系美道面仲有个咩福山嘅，但系即系如果你讲东，或、者东面嘅话，其实美道差唔多好东嗰边嚟噶。咁个站叫三元，咁你喺三元嗰度咧就转车，转咗条铁路叫五线。吓、啊，顾名思义咧，即系经过五市嘅。就可以去翻港岛，但系当然啦，要坐好耐啦。咁坐唔先坐三个站嗰个叫有个叫中海嘅地方。中海个地方一落落铁路，跟住行大概十分钟到咧，咁你就会见到个码头嘅。那个码头一望就好多兔仔嘅精品。 中人拣好听啲兔仔岛啦， 系啦，因为其实因为嗰个岛依家系好多兔仔喺上面嘅， 系啦， 所以。别称系兔仔岛嘅，但系如果你知道佢个历史嘅话咧，你又知个岛系其实一个悲惨。 简单讲句就系、是，个岛喺二战之前咧，系日本日军系生产毒气 嘅基地嚟嘅，基本上就 毒气研究所度毒气生产毒气仓嚟嘅。 系啊，啲系咯最嗰啲咩？ 后屘系 青山埃嗰类嗰啲 生化毒气啦。 系啊， 后屘喺二战之后炸晒啦，跟住咧就 销毁咯，俾美军销毁咯，即系美军知道呢个基地，跟住上面有毒气咁样。 咁而家变咗就系一个兔仔岛，咁睇兔仔 留翻，同埋啲上面 啲博物馆 建筑成系啊，建筑遗迹咪留喺度咯。 系咯， 有个博物馆啦，同埋有个发电厂嘅废墟，嗰、那个废墟我都好值得去，真系见到嗰、那个点啊阴森嗰种阴森感觉嘅，真系你 feel 到嘅，同个即系你见到啲特异兔仔个对比系好大的。 我今次谂下，我都谂住去先，一拍，因为拍完基路马拉松之后，我睇下。 系啊，即系如果你谂住去竹园啊，去呢个大沟野岛嘅话，其实可以谂呢条路线。 呢、這个我谂下，呢、這个我 因为嗱，竹园咧咩事咧，就系塔马尤拉个圣地嚟嘅。 嗯， 咁咧嚟中海咧，头先我讲嗰毒气兔仔岛嗰个站咧，就只系隔三个站嘅啫。系啦，即系一个叫咩安藝嘅小京都。 嗯， 咁如果有去，即系有睇探威华，有兴趣想去睇翻嗰度嗰啲圣地嘅话咧，可以去嗰度嘅。另外咧，嗰度有间烧饼店，即系港岛烧店咧，有探威华嘅菜单，系啦，即系你可以食翻剧里面嗰个可波罗 yaki， 嗯， 即系佢嗰只港岛烧嘅， 嗯， 系啦，同埋嗰个。影相馆啦，当然就即系日之出照相馆，咁可以去睇咁样嘅。但系即系都系老实讲句，即系始终一个细即系比较僻远嘅地方嚟嘅， 唔方便肯定唔方便。 一来唔方便，二来真系静嘅，即系唔系一个大嘅旅游区嚟嘅，其实算系。即系但系你中意幽静嘅话，其实嗰度系一个唔错地方嚟嘅。 始终你一来就即咁隔套片动画都咁耐咯， 系啊，动画都隔咗相对远，咁变咗之后，你真系几乎就系只去咁。 开始回复正常噶啦， 系啊系啊，但系 OK 嘅，都即系其实清幽，即系行得舒服嘅。 系啦、 啊，如果你有兴趣就挑战埋嗰个离岛嘅话咧，即系佢里边有一幕咧系喺个岛上面嘅，喺度坐船出去，去 一个要玩到呢度就好紧要啦，玩 系啦系啦，即系一个叫大旗下岛嘅地方，嗰度又有一个即系保存区嘅，叫御所仔。 嗯， 御所仔保存区又系啲即系好静，但系就啲嘢好古风嘅，曾经即系兴旺一时，依家已经啲人搬走晒， 剩翻個城個市喺度嗰啲。 日本好多城市都咁樣。 係啊係啊，但係嗰度有一個好大特徵，就好多墨金。 嗯，嗱， 嗰度即係基本上種墨金嘅發源地嚟嘅。 嗯，好啦，咁我哋翻去港島市啦。 係啊， 依港島市咧，其實港島市咧就唯一嘅景點只有一個啫。 元爆區係嘛？ 元爆基本 市中市入邊啦，當然就 佢咧由港島站坐坐鐵坐電車啦，電車 佢有啲電邊電車， 佢去元爆基本公園前落車係噶啦， 係啊， 咁咧。元爆点中心咧，即系嗰个逐我嗰个元爆圆顶咧， 个圆顶系啊， 嗰度其实就唔系个元爆中心嚟嘅，佢中心仲要行远少少。但元爆佢系已经喺河边嘅元爆中心，因为我一二年去港岛时咧住嗰间旅馆咧，就喺元爆嗰个中心点附近。咁我朝头早晒满去元爆中心啊，那个位置。咁咧就元爆圆顶嗰个建筑物啦。跟住再行，大约系应该每700尺公尺度咧，就去到和平纪念馆。咁而家 嗰度喺晒嗰大嗰度噶啦，其实。 不过而家去咧就唔系好建议而家去，因为佢而家重建，好似唔知2018年中都未搞掂嘅，唔知2019年好似话而家延期到业。最初佢好似话2018年搞掂嘅，但系佢而家好似再延期。 咁其实港岛市你唔单止嗰度嘅， 因为嗰个元爆纪念馆其实咧系正咁講，你講如果講到市站嘅話咧，嗰度最值得去噶啦。但係其實真係好多，而家你變咗速度好得翻一個好細地區咯，冇乜好睇咯。 嚇！ 以前好多嘢睇嘅，其實有時我又唔想咁，因為我覺得咁樣唔係幾不敬啦，獵奇心態有少少去，因為幾恐怖啊！嗰啲元爆嗰啲相啊， 咁你記錄現實，你好過你分析佢啊！我覺得真係你要面對呢樣直望呢樣嘢 嘅。因為相比咗長期嘅元爆基本咧，就冇咁恐怖嘅 嚇。 相比嚟講，佢重點唔同。港島市嗱兩間和平紀念館個取態唔同嘅。港島市和平紀念館咧，佢主要就係元爆帶嗰個後遺症，唔好恐怖，即係黑雨嗱。我 其實你同毒氣館嗰個情況一樣啫嘛，其實係。 就係佢係講係原爆嗰恐怖，而長期咧就係長期嘅原爆嗰和平紀念館咧，就主要重點就放於核威脅，即係話世界各地嘅核武啊、核試啊嗰啲嘢。我幾欣賞佢嘅就係、是、兩個紀念館其實係風格唔同嘅，即係當然佢都講到原爆之後發生嘅情況，但係長期是比較大方，即係用我俾佢叫大範圍啲，或者係佢講事廣闊啲嘅，即係世界各地面臨住核威脅啊，各國嘅核擁有嘅核武啊，削減為咗削減核武嘅擁有量而作出努力咁樣，世界各地即係呢啲咁嘅比較大即係大視野啲嘅，而港島市咧就集中喺所謂原爆之後嘅慘況，就風走嘅路線唔同， 係啊。 所以系两个值得行嘅。 嗯， 不过就港岛市就好行啲，因为长期嗰个其实都几偏远，几撩楞嘅，又属于唔系好就近。 咁你港岛有铁有电车，咁你本身又系新干线站，我 港岛话晒咗嘅大城市。 系啊， 不过而家都唔同。 基本上即系如果你嗰个区嚟讲，应该最啲嘢最齐，即系你做落脚点都 OK。 系啊，港岛市系可以话系中国地区嘅核心地带嚟噶啦。你要住，不论住又好，买又好，乜都讲到系。 因为我即系今次就好好彩，去到几个城市，三元啊、味道啊，系咯，就唔是咁样，即系比较过都系港岛，即系港岛最大个先咯，都系。 嗯。 吓，咁你港岛你唔争在啦，去埋亚岛神社啦，当然阿贤岛神社啦， 系咯，那个 水上鸟居啦，嗰个就 鸟居咯， 吓。 嗰度咧就由港岛市坐大约系三十分钟 到嗰阵，坐埋好快， 即系坐十零分钟嘅渡轮就去到啦。 系啊， 嗰度又系好多绿嘅， 包 pass 包埋嘅， 包埋嘅。 你坐车有渡轮噶，当然啦，佢又系好似关空咁样有两条渡轮线嘅，一条就即系市营地铁嗰边嘅， 咁坐 JR 啦，又 一边 JR 嘅， 因为你去得嗰度都系有 JR 噶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未去过，即系 公岛神社， 系啦系啦。 通常晏昼去咧，公路神社就系退潮咧，你可以行去嘅。 系啊，但系我去嗰时就啱涨之前， 都冇计啦 吓。 嗱，嗰头又系好多鹿嘅，小心啲，因为如果你打纸袋嘅话咧，鹿系会食咗你纸袋嘅。 系啊， 我亦都我见到有个游客个袋纸袋食咗，而家佢仲想搞嘅时候掹咗纸袋，喂，咪食啊，大佬，你食咗我点算啊？系啊，佢啲鹿系比起奈良嗰班咧放肆啲嘅。 哈哈，诶，见你 奈良啲鹿咧。 你只要唔去惹佢嘅话咧，佢会扑埋你向，扑埋你，坐埋你身上面抢你啲米饼嘅。但系咧，公道啲鹿咧，你纸袋啊、纸嘢咧，佢系好肆无忌惮就食鬼咗你嘅。所以小心啲、 啊、 去到咧。 讲开讲开港岛，咁我上次咧就即系去港岛咧就坐直接坐机去港岛，港岛机场落机嘅。 哇， 系啦，即系发觉真系即系僻咯，叫做一个，即系相对起你关西。关西机场，咁佢个位置喺边度咧？大概喺东港岛，即、就、系、是、大概喺三元同埋港岛市中间一个山入边，系啦。你要你嗰度冇铁路嘅，要坐大概15至20分钟到嘅接驳巴士去到最近嗰个站，嗰、那个站叫做白市，系啦。去白市即系一个山阳本线其中一个站，嗰度要转车，你先去可以去到港岛或者美岛。 嗯， 咁样咯，即系新干线都冇站嗰度都， 嗯， 系啦，即系嗰度 UO 有做嘅，日就做246，好似246日嘅，好似， 嗯，依个最细细， 同埋啲时间都唔靓嘅，即系去到嗰时已经系， 即系好似明哥咁样啦，细时时间唔靓啦， 两点几噶啦，即系基本上入我出到去我要去的地方，基本上入夜噶啦。 即系相比讲即系齐我哋岔开啦，福冈市 福冈嗰方便好多啊， 讲 UO 就方便啊，因为佢系啱啱黄昏。 喂，同埋佢个站啱啱有地铁， 有一样嘢就系福冈机场近个城市区嘛，佢都有即系巴士啦。 地铁行到去到个去到个， 甚至坐巴士都系20多分钟。 系啊，如果我觉得应该羽田之外，福冈应该最方便嘅。 最方便噶，系好方便，因为近市区嘛。咁啊，有几多个咁近市区啊？ 系啊，咁即系好啦，讲咗咁多，即系讲埋最后一个，即系讲到应该呢个非不可，我觉得系一个军港唔是， 唔是， 系啊，你去过啊？ 唔少好似未去过，唔知 未去过啊？咁即系如果你中意南果咧，嗰堆 嘢，我知咩啦？我知咩？ 系啊，即系嗰度有个叫吴镇州府嘅物体，系啦、啊，即系基本上咧，即系造船嘅港嚟嘅。依家就都有啲即系军舰喺嗰度驻守紧嘅，包括嘉禾啦。 哦、 我唔太熟啦，即系嗰啱我去都有个船河，就去游去个军港嘅。就睇佢啲戰艦同埋做船嗰個情況嘅，做嗰啲大型運貨船咧，嗰啲成幾千噸嗰啲咁嘅船，嗰啲嗰度咯。 嗯， 啊，咁講緊吳市本身啦，咁吳市本身即係你除咗啲個軍港之外咧，其實咧有個叫大和紀念館嘅。 哦，人龍裏面嗰個大和號。 咁唔係超大和號，真係二戰裏面嗰只大和號，去即係圍繞住個戰爭同埋只艦本身嗰啲設施去做一個展覽咁樣咯。咁、除咗個大和艦之外咧，隔離仲有嘅潛水艇嘅，即係曾經係二隻嘅潛水艇喺側邊嘅，咁就掉咗半空。嗰、那個、我唔記得個名叫乜嘢，總之係一隻好大嘅潛艇嚟嘅，好似海事博物館嗰類嗰、那個那個好似 係。哦，嗰、那個去睇下。 係啊，嗰、那個真係又係值得去。即係如果你想理解一下，即係了解個潛水艇入邊啲人點生活咧，即係點樣去係、去運作嘅話咧，其實係嗰、那個係值得去睇嘅。 嗱、仲有一隻就係倉庫，好似係邊倉庫，好似佢嗰度頭嘅倉庫都係。 咩倉庫啊？ 倉庫市啊， 倉庫唔係倉庫，喺軍港山嗰邊。 哦。系头先漏讲咗，咁我漏讲。 你讲埋咯，讲埋咯。 嗱，仓库市咧，其实主要行一个小河啫。吓，佢好细嘅仓库市，系主要行一条小河，同埋附近嗰啲两，即系一其讲得名胜就冇名胜噶啦，系嗰条小河嗰种。 咪又系咩咯？即系啲风情啫嘛。保存都市咯。 保存都市咯，即系保留翻啲好古色嗰种江户城市风情嘅啫。 吓。 唔系好多嘢行嘅，一嗰度就系半日都行，半日乜都行晒嘅路，嗰条小河， 慢行咁样咯， 慢行打风嘅，所以冇应该咁讲就系冇，虽然一般游水都会介绍，但系冇得有太大期待。相对讲，其实唔系太多嘢行嘅啫。 咁你谂，即系大概都知，如果通常呢啲，如果你唔系大旺区嘅话，基本上应该都好静嘅。 嗰度真系纯粹系风情，即系行要将行啲所以叫。 不过我谂应该好过竹园嘅，其实因为方便啲，起码 方便啲。一出站就行唔系几远到啦，即系你睇嘅风情咯。但我唔系但唔好有即系唔好有太大期待咯。唔系因为唔系好大啫。好啦，咁呢一 part 就到站嗰度，跟住之后就系更加远嘅地区啦。